锵锵三人行，哎，义军，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呀、啊，徐老师，哎，咱们这个庆祝一下，对吧？ 咱们还算青年吗？ 青啊， 不，五四青年节是后来的事情，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快要100年了，这个才是值得纪念的事情。 哎，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好好过好这个节，我们要给大家看一些正能量的话题，对吧？你可以看看现在出现的一些正能量的画面。这是武警二院啊，武警总队第二医院那些接受过所谓生物免疫疗法的患者，哎，找他们去了，找他们要钱去了。你瞧，这你看，真是武警医院呢，有关人员穿着这那个迷彩服，听说还说了，就说你做过这个免疫细胞的这个就回输血的这个呢，好像还就不退了，因为他毕竟给你治疗了。但是呢，怎么着？当然我不肯定啊。现在这医院呢，真是照我们朋友间经常唱的那样，叫傻叉了吧，傻叉了吧，就是你看，但是还有生物诊疗这个中心，你再看下边，啊。这就是记他拦着记者去拍照啊，去那个采访啊。 我看到报道说已经停诊了嘛， 停了，当然停了。 这不停，人家现在是出了魏则西啊，就是人家让这更多的患者呢去陪啊。你知道这哎，真的是青年节啊，21岁， 对， 魏则西。当然，我觉得啊，要冷静，就是说，魏则西得的这个绝症，对吧？即便他找到了正确的医疗的路径，生还的希望也是很小的。但是呢，他用他的这个死啊，包括他死之前在知乎上发的这么一条，现在算遗言了。我觉得真应该能带来中国改变。昨天咱们说了一天，我看见有网友说你们说的不过瘾，义军给他们来个过瘾的。 没有，我们的愤怒就是最过瘾的事情了。其实昨天就是刚录完嘛，我一下去，我一开手机，因为你昨天不是有提到说，哎，是不是莆田系也该查一下？一开手机就发现，哎，查了，就是有这有关部门进驻，这个就是这个武警二院嘛，马上就开始查，整个一个大地震啊。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百度其实在2015年的4月份，他们是宣布终止了跟这个莆田系的合作，但是不知道是谁先终止，因为他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对抗，就是莆田系也说我不在百度投广告了，百度也说我也不跟你们去合作了，我们各自走健康的路。但是这个魏则西是在这个声明之前1年，他去找到了这个方子去医治的。 这两边啊，这个江湖传闻呢、啊，那是曾经那个打的，就是啊，这个互相捆绑。因为百度呢也老想转型，对吧？你别看李彦宏那么帅，他也转不过来，就是说仍然呢就是这个 靠那么大的 莆田系医疗广告的这个钱是他相当大的一个份额，以至于啊前几年就是莆田，你看，但是你要有意思啊，我还看过这个市里的领导，重要的领导啊参加莆田系，就莆田发展经济靠什么？莆田前几年莆田的市委书记据说是啊曾经放过这个话，说百度它1年260亿的广告，我们莆田这个系统给它贡献了120亿。当然，据说这个百度啊极力否认不承认，但是肯定占的份额相当大。那么点击一次，后来莆田系医院就是说你收的太贵了，这百度太黑了，收的太。据说你比如说，徐老师，你知道这关键词是什么意思吗？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挺好玩，就是说，哎。那要是百度的人自己帮帮帮帮帮不停点击呢？我这外行我不懂啊，反正他就是说，比如说开头说一次一个关键词，比如说肝炎吧，或者说什么小三阳什么的啊，一次300块钱，那帮一次就300，你先存 一下就300啊，很多啊，那就 后来听说是什么还有999，当然这些数字啊，我是完全是听这个网上胡说的，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但总之啊就是。莆田系后来觉得贵了，贵了就曾经就说那我们别弄了，别弄了呢，到时候两方面呢，百度呢又觉得没了这一块，也是这个少了很大一块，而莆田系又发现呢，他用别的办法呀，都比不上百度这个强大的引擎。 那有一个说法说，世界各大的医疗器材到中国开这个就是博览会啊，要去4个地方。北上广，然后就是那个东域镇，莆田的那一个小镇，它可以跟北上，对不对？就是那个小镇，就那个 叫什么 东庄镇 它是一个镇吗？它是个村，是 叫东庄镇这个地方，这个地名其实所谓说莆田说80%的民营医院都是这个地方，而且呢还就是这地方，我那天看一个文章，有一个老大当年是他们祖师爷， 对， 像是这个 詹德良 詹氏兄弟啊，什么几世兄弟啊，过去都是他手下八大弟子，他早年就是行走江湖，说是碰着一个老中医，老中医给他一治什么疥疮的一个秘方，还可能还真治好了一些，哎，慢慢发展到后来他发现呢新的时代到了，性病好像更多了，于是这就慢慢发展起来。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这个东庄镇，哎，这福建呢这个经济发展很有意思，福建的另一些地方不是靠这个医疗的啊，就是也很有意思，你看很多打着那个你听着像是意大利名字的那个服装品牌往往都在福建， 对， 我到那儿去走过学，你知道吗，就是说基本上到他那个村儿或者到他那个镇，对吧，提前50公里吧，当年全国什么明星最火你就都能检阅一遍，咵，这个广告牌全是，然后那个所有的那个时装的那个名字牌子哈都像是那个意大利的译音，那实际上都是他们生产的。我就说这个东庄镇最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说是医疗器械那个全国展会啊， 全世界的展会要在那里啊，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过年的时候看门口停着各种牌子的几辆跑车，当然我唯一嫉妒的情节就是过年的时候打麻将，对面是大老婆，旁边是小三儿，这个是小四儿，哈，其乐融融， 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得了。所以那个有两部小说嘛，一个是余华的《兄弟》，一部是那个阎连科的那个《爆炸裂志》。很多人看了以后说这个小说写的太夸张了，都是写一个农村的一个村长啊，或者一个做商人，然后不择手段，然后爆发。一个是那个《炸裂志》里边是组织村民去偷火车上的东西。那个李光头是什么？李光头是从日本进口人家不用的西装回来发财。这两个小说家的小说被很多人批评说太过分了，写中国的现实啊太夸张了。我最近看了莆田的新闻以后，我发现他们还不够夸张。 徐老师，你这 还不够夸张， 刚刚解了我的一个困惑。 真是纸牌屋里边那句话，我白天演的时候觉得太过分，回家一看电视觉得演不过分。余华跟阎连科的小说还不够魔幻。 对，我因为我其实我看了他整个就是莆田的发家史哈，然后我脑子里就两个字，野蛮。然后呢我在想，就是最近几年不是有一些外国人写中国的书也比较红嘛，像何为写中国的那个三部曲，然后那个欧一文写那个野心时代，最近还有一个人写上海那个长乐路啊什么的，你现在看他们写的真的是外国人写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中国改革开放这30年写得太温情脉脉了，不是野心时代啊，就是个野蛮时代啊。我在想那时候你又比如说你写，就是很多人写文革写都是悲情嘛，但是王朔那时候写了个动物凶猛，就写出那种野蛮的那个劲儿来了。我其实我之前我还在想谁能写改革开放的这个动物凶猛，那你可能说的这个炸裂志这些。 然后我看那个炸裂志啊，我还跟阎连科讲，我说哪有这种事情，一家四兄弟，一个做了村长镇长市长了，其他几兄弟就是你管教育，你管银行，哪有这种事情啊。结果你看看莆田，看就是这么几个乡亲，你想为什么他们这一村庄的人可以垄断全中国80%的民营医院，他们这些人出去都没有文化，没有别不懂医的，但他就相信自己人啊，自己家族啊。你看我在外面发财了，我医生可以聘高手，我武警可以当地找人，可是我自己最亲信的人，我再没文化我找我的乡亲，就找他自己村里的人。你看看他们的手段是什么，你看现在揭露出来，其实早就揭露了， 对， 那个瞭望东方周刊 十年前说已经揭露出来， 在人家厕所里喷漆，喷完漆、 啊、那是郎咸平说的， 后来节目就给停了、 啊、但是有很多是小病变大病治、无病当有病治。 后来这个有一个就是 有个刊物好像叫什么都市生活，前几年就是揭发这种性病，他后来他们这是性病到处的一种性病诊所，那个时候就接到就是说我们要炸了你这个大楼，最后我记得这个杂志的人，那个时候记者还挺有气节的，毅然决然在整个他那期的那个封面上就登了他们那个大楼，那意思我们跟你们这些江湖游医骗子们干到底，就当年就说野蛮生长的时候，可是你不知道，我觉得 这野蛮生长怎么没有官方管理的呢？ 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事儿？ 当时整个中国都在野蛮生长。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很反映中国这种啊稀里歪斜的这种现状，就是他掌管了大多数的民营医院，但是他却在中国走了一条如此之邪又黑的一个路。哎，当他们赚了巨富之后，其实你说这个事情真叫一步二十五史啊，不知从何说起了，就是。本来我记得他们讲医改的一个理想是公立医院承担公益的这种医疗嘛，对吗？然后呢，市场化的，你要想享受更好的， 对对对， 民营医院， 对对对。 好，这个莆田系资本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血淋淋积累而来，积累了以后， 而且走下三滥路线， 积累了以后，我看有领导参加他们的会，当他们这个莆田的这个东庄镇这个民营医院。好像洗白了，登堂入室想当正经人的时候，他们跟上级领导提的那个要求了又是什么呢？就说你看，希望这个国家呀给我们一些个民营医院发展，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准入太难了，办一个民营医院拿到这个许可太难了， 税太高， 哎，再有一个呢，我们要办好民营医院我们就得请这个好医生啊，但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公立医院的医生啊他们不愿意出来，或者有很多障碍，那没法到我们这里来。哎，国家是不是能给点政策，帮着我们办好我们这个民营医院？ 听上去很有道理， 好诡异， 听上去很有道理。你这个扶植民族资产阶级，对不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真的，我现在就觉得咱们国家最缺乏的就是朗朗乾坤、清明世界。为什么这么浑浊？为什么就说？比如说咱不是说崇洋媚外啊，这几天大家不都拿这个谷歌来比较吗？我看有个人发朋友圈就假设了一个美国小伙叫 Michael， 假如他是魏则西，同样的这个滑膜什么瘤啊，这个癌症，他就在 Google 上这么点，哎，你就觉得一个正常的世界就是这样嘛，对吗？一进去先是这个医疗机构、医疗的组织也有广告，但是不是排在前面，而且也给你注明了，然后呢就这他真的他非要点击啊，要找到这个东西，就找到这个所谓生物免疫疗法，最后就是发现找到很伟，找到的一个是两三篇论文，然后还告诉你这个东西啊没有什么临床的这个效果呀，没有通过各个国家的这种验证啊，哎，你就是为什么我就觉得我闹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啊每一件事情，谁让你这个武警医院承包科室了，谁让你部队医院承包科室了的呢？好，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吧？这正常的，可是你去查呀，都有规定的呀。比如说这个那什么部队过去也有规定，说我们要整改部队医院，甚至我还看到过有些条文说是分成三年以内，我们要逐步的把这个承包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都得清退了，对吧？然后谁让你这个莆田系这么搞？比如说这个包括这个百度也是这样，都是有规定的。但是有规定的，包括这个生物免疫疗法，没有一样没有规定啊，就是这个没有一个国家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可以通过临床可以应用到临床上面的呀，都是在实验阶段呢。 可是这个在中国70%-80%进入了医保，各个地方就是这个第三类的医疗，这个正是我想讲的，这个任何事情，这个坏的事情啊，是三方勾结的，现在中国都是三国演义，这个商家、官方跟无良的传媒，百度是代表传媒，莆田是商家，官方的责任。其中一个就是这第三类医疗啊，他们查下来，这一种就是花钱，不一定有什么效果，但也不能说它也不能说害死你，对不对？当然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坏的效果。这种东西在很多地方都被很多省份纳入医保。纳入医保，那就对于老百姓来说，就觉得这是官方认可的一种治疗手段呢、啊。 而且就是说现在据说是只要医院自己掌握就可以。 你知道就他说的这种什么 CP 啊什么 KI、就 P 啊、就这个玩意儿叫生物免疫的这个治疗、就是说把你的血啊抽出来呢再怎么洗一洗，然后这里边不就免疫了吗、然后再给你打回去啊，我是外行大体这么回事、这种方法不是说生物免疫疗法不是一条路、但是这种方法人家西方国际上基本不是在实验阶段基本上放弃了， 是吧？ 因为没有特别明显的疗效，正在往其他的生物免疫的方向在探索。但是无关怎么着，你没有经过 FDA， 你们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在咱们这儿方兴未艾，成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事业？甚至我还看到一个数字，招商证券上说的是什么美国花旗银行的一个评估，就说这个市场啊，这个市场在未来十年可以达到300多亿美元的。这么大的市场， 信息的不对等吧、咱们都不知道啊。 我说一个不靠谱的东西怎么你还发展未来十年百年大计呢？你还 这个就是信息不对等。我在想这个莆田的整个的发展史啊，我看啊，它其实不光是他们整个做医疗怎么去洗白的一个过程，你看它当中裹挟进了很多中国前30年发展当中很多的这个社会现象，对吧？他为什么一直做这个性病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好多那个农民工来，然后要去解决他们的生理问题啊、怎么样，那么就然后就有病，然后又不敢去大医院看，对吧？这个东西他觉得又爱面子，又他又不知道该向谁看，对吧？然后会去找他们。还有呢，说他一开始搞什么那个美容整容那些，说是因为突然人变有钱了，那些有钱人要开始包小三、包明星、包什么，所以他们一开始最赚钱的一项事业是丰胸啊。就做了很多这个东西，而且他们一开始有一个什么技术给做了30万妇女啊，就这个丰胸，结果大概过了几年，然后那个卫生部就发现他塞进去这个玩意儿完全是没有用的，而且是对人体有害的。 到背后 结果不是，结果现在把这个东西取出来又成了他们的专利。 不是，我觉得 长到背后去， 不是长哪不知道。 我觉得这帮孙子最损的是什么呢？给你动手术， 嗯， 你看了吗？给你动手术啊，叫微创手术、实际上把你麻醉了，给你切个口，你什么都没动， 是把病灶已经去除了， 好几万，就说我们给你切除了，已经切除了，实际就给你割个洞。 那你说这种事情，假如你一个病人哈，他到了一个不管什么医院，莆田不莆田，碰到这种事情，他能求助什么机构呢？是医疗管理部门呢？是卫生部门呢？还是公安部门呢？他能靠什么来保障他呢？就是说，如果你碰到特裸裸的这种， 去投诉吗？难道是？ 哎， 消协应该是没有牙齿的部门，他都没有办法去。 你发现没有？假如作为一个普通人，就 所以 这个 医闹，所以很多人就问呢、那这个莆田系的医院是不是很多有医闹呢？我刚刚看你播的那个穿那个迷彩服的，我想找武警医院是对的，他防止医闹吧。 对，武力强大，对吧？ 对，那你说还有什么方法解决？ 我之前也好奇过，你在香港啊，你没有看到一家医院写明什么男科医院、女科、妇科医院之类的。你这一方面的病，你就到医院里边，你就找那个科就是了。你有妇科，有泌尿科，对不对？没有医院打正牌子说男科医院，这我在别的地方没见过， 而且是 中国特色、 他们甚至跑到学校里面、校园里面做那个什么人流广告啊。 啊，那倒是符合现在的实际。 对，那就说他的成长也是大家的各种需求的社会需求史。其实 你这东西啊，我觉得他最不要脸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啊，你还没法告。 对， 因为什么？这种生物免疫疗法它是治癌症的。说实在的，癌症是绝症啊，那治死了， 对， 你怎么这么样效果？没效果， 他 有你怎么告他呢？你是吧？是你选择，即便这次就说魏则西的父母，你看他，你说你能怎么说呢？ 对， 但 他不能说是他害死的，凡成功必有他的诀窍。你知道他那些性病的东西，我看过一个博客讲一个人，他说这个很抓住人的心理的，因为一旦一个人怀疑，不管真有没有，他一怀疑有这个病啊。他心虚啊，你知道，他也不敢跟家里人说，跟周围公司的自己的单位也不敢说，对不对？他只能去找那些广告，这搜索那些医院里去，正规的医保他都不敢去，他又怕人家要怀疑他做坏事，对不对？然后他又把传给家人，这精神负担很大，有时候他这样骗人家，活活就把人家这个精神上都搞垮掉了。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咱们这个社会怎么办呢？ 要是有谁从新加坡来啊，他就会提个主张说，你们莆田系这种事业在我们新加坡就不会发生。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性工业合法，而且他们全部有完善的健康检查制度。打针机吗？你不知道？ 徐老师打傻了。嗯， 你这是一个案件，我们在赢象征的意义上，这个实际上也是，它是针对中国人的一个忌讳的一个案机来这里来赚钱。但是整个这个社会事件，这个东西也是戳中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案机，就是说明明是错的，但是你找不到 对 责任。 我现在就是过去我一直相信以法治国，对吧？咱们这都是因为没有重罚，给他罚出个 以罚治国， 罚的100亿美元，对吧？就是等等，就是说，哎，可是我现在慢慢就觉得吧，以我们中国人这么绝顶聪明啊。我又不得不觉得，就说是过去人们讲的，咱们是不是人心大坏啊？因为这几十年来的历史啊，这个人呢，某种东西，哎，咱就跟中国过去讲礼义廉耻，这马三立相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就过去中国人认为是像那个乌龟一样，像这腿啊柱子撑着这个天。好，我们不讲礼义廉耻了。你像美国他讲这个三权分立，对吧？美国是什么啊？像民主， 他还有上帝， 基督教，对吧？或法治，他互相锁定，他支撑着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柱子塌了，就是 不是 你这个，我就像我刚才讲的，谁让你这么搞了呢？都有规定啊，你当然是违法呀。可是为什么违法的事情大行其道，就在阳光下 成为现实呢？这里还是一个法的一个误解。你讲的是法家的法，重罚。其实法治的最关键是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这个法。之所以这些事情能发生，不是因为没有法，而是因为有很多人觉得我有办法超脱这个法。 我现在还就是不得不往另一端另一维去想，我认为道德崩溃了。 但是现在你知道中国其实道德崩溃有的很多人认为 不是，包括我自己在内， 不是目前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说你说什么百度，老实说像这种代价的钱给任何一个公司， 对，我千度万度， 你挣不挣呢？你挣中国的这么多公司， 死人沾血这是另外一块。但很多人就说中国人讲这个人心不古，其实古人的心也不怎么好。 对， 我看过一个说是清代的时候，说有法国的那个传教士来中国嘛，他们写的那个笔记啊，说东南沿海的中国人他们就是不以诚实为美德，他们把那个火，比如说他卖一个那个什么那个咸火腿，他拿几个破木头上面沾着那种炭火的那个东西一包，就跟你讲是火腿。而且呢，他们是怎么？他们不卖给熟人的，就是给外国人，就是欺负这个，就是这个外来的人。 你讲，对， 所以到了今天，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人心一直就是大大的坏的。但是你这个法，对吧？你怎么样？ 不，你想现在的现实小说里写的就是一个村庄的人把一个假的东西刀骗外面的人，但是自己能够赚钱，他们自己乡亲里毫不羞愧哈。这个我相信在中国，你说某些地方是有，但真的很难相信在那些基督教的那些小村里边，他那个教堂，他那个牧师，他 也有，我觉得。 你觉得也有？ 有。 我跟你说，就是你像我看见一个百度内部员工讲的这个，他现在这个网站呢，他有两个部门，一个你比如说负责搜索的呢，他这是就像咱们节目部，就像咱们公司也有广告部，你知道这个广告市场部那些人，那都是狼，就是讲究狼性文化。狼性文化就是我后来我也领略了一些，无所不用其极。有的时候你跟节目部这边的人讲得好好的，怎么出去之后到那个市场部那边胡说八道的？你知道，你就可以看到啊，它两种引擎在百度里边，两种引擎，但是最后慢慢金钱驱动的引擎啊。压倒了你那个产品部的引擎，你这而且你就说法治，我给你看看照片，咱们看看，就说关于这个有这个，你看这是什么事儿啊？百度推广式广告，工商总局8年不知道，这里边关系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有一个司法建议书啊，有一个啊，前些年有个叫田军伟的，也是在百度上买一个微型摄录机，出了这个消费者权益的事儿，于是呢，他就这人轴就较上劲了。先找海淀区的这个工商局，海淀分局，最后这个海淀到时候他到底算不算广告？一开始呢，工商局的海淀分局说他不算广告，然后呢，这哥们儿不干，又最后告法院，你看海淀区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最后当时法院说呀，他有广告的性质，但是法院呢建议你应该向 北京市工商局、国家行政局等上级单位请示协调，形成工商管理系统相对一致的意见，明确对百无度推广项目的性质定位。但是这事儿拖了八年，上头也没有